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唐阿伯讲》，咁就我杰拉德， 我谢东尼， 仲有啊， 系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系，诶，唔神秘啦今次， 吓、啊、都神秘嘅。 喂，话时话，你咪做好多 trading 同对岸好多贸易嘅来往嘅。 最近即刻插入个话题， 梗系啦。喂，最近俾美最近俾美国咪搞搞震到，你有冇影响啊？其实 我自己就冇乜大影响，但系我有啲客咧都影响得几大嘅。 吓、 啊、咁。啊即系而家，即系基本上讲下中美贸易战而家对 都讲下啦。我最反胃嘅，所以我成日去 Costco 啊、肯德基啊、麦当 买晒嘢谂住， 系咯，买晒佢买穷佢， 食多啲麦当劳。 系，梗系啦， 系拆咗附近拆咗啲麦当劳，我冇冇得食， 唉， 真系惨嘅。 系咯，咪最近嚟紧都开 Burger King 啊，附近， 系正喎， 系 好食， 系啊，所以去多啲 Costco 买穷佢， 买晒佢啲嘢。 系，系继续。 哦，唔系。咁講開，即係我哋都想討論一下嘅，即係中美貿易戰對台灣目前一啲經濟狀況啊，或者台商嘅情況有咩影響啦、啊？即係好多人或者有啲香港嘅朋友啊、聽眾未必了解台灣而家即係喺中美貿易戰之下嘅情況。咁我或者我可以即係針對我睇到嘅嘢，咁大家同分享下咁樣啦。咁對於我嘅客咧，其實都幾大影響嘅。因为以前即系其实呢几年咧，台湾某啲厂商又好啊，有某啲工厂，佢其实生意都唔系咁好噶啦，基本上。但系喺九月之后咧，仲惨。即系以前可能都会啲订单，即系嗰啲单咧，可能排到啊两个月后、三个月后嘅。而家咧，直情系可能两个礼拜后、一个月后咧，都唔知道。 但系呢啲客系喺大陆设厂嘅台商， 有啲喺大陆设厂，有啲系台湾本土嘅。 台灣半島都有影響， 都有影響嘅。咁我先講大陸設廠嗰啲客啦。咁而家佢情況好多咧，就係佢生產線喺大陸嘅話咧，如果係佢喺嗰邊製造要出口去美國就有問題。 死硬啊！啫， 因為要加税啊嘛，25%。咁而家逼住就係佢個生產線就要移出大陸。呢、這個已經係好普遍，係好多廠商係咁做噶啦，一定要移出大陸噶啦。但移去邊咧？有啲係翻嚟台灣。 嗯。 有啲人去咗唔翻台灣噶啦，就去咗越南啊、泰國啊、緬甸啊、印尼嗰啲咁。 你好開心嗰度啊，越南。 越南邊嗰個開心？我中意食佢啲河粉幾好食。 哦，越南河粉。 火車站嗰邊 OK 喎， 好正嘅。 好正。 咁我先講就係、是、即係移出去越南嗰啲啊，唔好理佢先啦。嗰啲情況我唔知啦。咁移翻嚟台灣嘅有啲，咁移翻嚟台灣其實咧，佢遇到好多問題嘅，基本上第一佢啲。佢啲生產設備要移翻嚟，佢台灣其實嗰啲工業地係唔係幾足夠嘅？講真， 係 即係因為佢喺大陸咧係 好大嘅， 係好大嘅 城市，係 好大嘅，即係可能大過台灣啲廠幾倍嘅。佢原先生產嘅， 我都知。 咁變咗就要移翻嚟，第一揾唔到地，第二揾唔到咁多員工，第三啲單咁接咗咁做唔出嚟，咁點咧？好大鑊噶嘛，到時。 嗯。 咁而家好頭痛啊，變咗咁。咁就而家就變咗，可能將啲單分俾佢啲同業啊，幫佢代工啊，又或者各樣咁樣啦。咁呢個即係揾唔到即係好嘅地方去即係生產即係設備即係放設備嘅地方啦，生產工廠就冇辦法啦。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是、美國有啲單咧就 cut 咗佢，直頭係落咗可能直接喺越南啊其他嗰啲即係同大陸廠接近嘅工廠啊，即係俾咗。競爭對手咧，即係咁嘅意思。變咗 cut 咗佢之後咧，佢冇曬單啦，直頭開始。因為美國人就話：你如果你生產後面轉移唔到，或者各樣有問題咧，我啲單落唔到俾你噶啦。就係咁樣啦，變咗如果。咁佢而家好頭痛嘅，棘住翻台灣又唔係，咁啊單又冇埋，咁點搞咧？所以而家好多客咧就係遇到咁嘅情況，就好頭痛啊，真係好頭痛。同埋咧，而家美國有一招好叫咩啊？叫毒藥條件，我唔知有冇聽過。 嗯， 即係就話， 即係點咧？ 如果你將來你嘅生產就算唔喺大陸生產，你譬如翻咗嚟台灣啦，但係有啲零部件組件係喺大陸買過嚟組裝嘅話， 喺度換個牌子又 都唔得，都要加你税。咁變咗好大鑊㗎，因為以前嗰啲台商喺大陸咧，全部已經喺當地攞咗好多零件，各樣好方便㗎嘛。一翻到嚟台灣，哇！你話攞唔到大陸啲零件，又要喺台灣重新買個各樣，仲死，佢反而係冇辦法嘅。咁所以而家變咗有一個情況就係、 第一啲單又俾人 cut 咗，可能走曬啦。咁啊，自己生產嗰啲嘢喺台灣又搞唔掂，又轉過嚟唔到。咁而家變咗真係過唔過到年，過唔過到呢個年都唔知啊！有啲話講到即係慘到咁嘅情況。咁、我見到客係目前係咁嘅情況咯。 即係你所識嘅客， 我所識嘅客。 咁我喺大陸做嘢嘅年代就係啱啱美國佬落最多訂單年代啦、我都係台商廠噶嘛，嗰陣時喺大陸做，哇！嗰時啲量真係多到嚇死人，即係所以美國佬出啲招其實都係，即係中國 都好殺食嘅，好殺食嘅，真係好殺食。 即係你可以咁睇咯，你可以當中國係美國養咗好多年咯，可以咁咯。啲訂單多到咧，其實我哋計唔掂嗰條數嘅，即係每年譬如我做衣架咁咧。每年剩我个客啊，都落唔知几多个柜俾我啦。即系而家年代久远，我唔记得实际数量啦。总之当时计数咧，每人每日掉一个衣架都用唔晒嘅。啲订单多到我都唔知点解买咁多嘅。 即系买咗去边啊？ 唔明啊，唔明啲美国佬咁系咁使钱买咁鬼多嘢嘅。即系嗰阵时我朋友做咩 VCD 机咧，出口美国咧，成亿部嘅、哦。你美国人口几多啫？即系你 BB 都买埋一部嘅、哦，佢真系可以。 可能一个屋企用五部咁样， 系啦，即系一个屋企用五部， 一间房用一个厕所放埋。 咁啊，哇，点解用咁多嘅？即系真系美国佬就系咁，俾好多钱中国人使啦，可以咁讲啦。咁佢而家一嬲嬲地唔要你啲嘢，咁你咪真系都企喺度啦。咁即系你所识嘅客系，其实都影响咗台商都唔细， 都影响唔细嘅。不过咁我都发现个现象咧，譬如有啲小嘅企业咧，以前就冇移去大陆嘅。咁不即係一直都喺台灣嘅，咁啊，譬如舉個例，我而家做有啲 跟流台灣嘅， 跟流台灣嘅，真係有啲跟流台灣做印刷啊，做醫藥啊嗰方面嘅，咁佢其實有少部分都有好處嘅，變咗以前有啲美國佬咧係落單去大陸買，而家反而轉咗嚟台灣揾當地廠商做，咁呢啲佢咪有啲得益， 即係有啲得益嘅， 係啦，有啲得益啦，即係以前可能做唔到美國單嘅，而家慢慢接到啲啦，接到啲台灣。即系美国嘅单喺度做咯， 即系而家暂时仲未知道究竟，譬如嚟紧啊，2019年我哋会点样啊？咁其实都要再睇下。 不过可能话唔定呢啲系短暂过渡期咧，因为台湾嘅产量有限，佢规模唔似咗大陆咁大嘅嘛。咁可能美国暂时落咗啲单喺台湾当地厂商做，但系将来或者都可以要，可能都要落翻俾啲 东南亚地区， 系啊，喺国家度。 咁你嗰啲大陆即系大陆台商嘅朋友有冇话？会即系尽量都希望翻台湾啊，另外 好想翻台湾啲， 好多都想翻台湾。 但系问题系台湾嘅政策同埋嗰啲资源各方面输大陆输太多啦。 咁啊系，你 土地都冇咁大啦。 咁又我以前啲台商，我做嗰啲喺台湾都系得嗰几廿人间厂，去到大陆变2000， 唔系咯，争几多倍啊，大佬。 唔系最紧要系另外嗰啲环保问题啊，你嗰啲譬如话你。你衣服嘅漂染，你金属嘅全部系电镀，你台湾嗰啲法令一定做唔到嘅。佢嗰阵时东莞得原来得三间三个成个东莞啊，三个系电镀牌，仲有一个系我学长，几好嘅。佢一条友一间厂系好大台商，做晒成个哇，系啊，好似赚好多。其实就系加晒班都冇。所以如果佢剁嗰啲环保嘅嘢咧，就死硬。咁另外，因為台灣已經有呢啲咁嘅條例，你要就算我肯做，你要由頭 create 嗰啲咩環保嗰啲嘢咧，都冇可能一兩年搞掂。 所以佢哋想翻台灣， 係都翻到， 但係就唔係咁容易。 係啊， 其實仲有一個最大因素就係即係人力資源嘅問題。 係 你請人咧？ 哦，你而家啲後生仔唔想做工廠啦，台灣人。 第一個工廠好多人唔想做啦。第二咧，外勞政策又唔批准噶嘛。 係。 好多嘢你限制咗好多嘢噶，你请个外劳同请本地嘅人工要一样，因为佢有基本保障嗰啲， 所以 人工噶嘛。 但系翻台湾会唔会有个好处啊？有猪肉食啊嘛， 啊猪肉， 哇呢、這个啊，好似冇乜关系， 食斋 翻嚟食猪肉唔通 食斋， 卤肉饭好中意噶嘛台湾人， 咁啊， 喂我成个台商有请个阿姨煮嘢，特登教佢煮嗰啲。肥猪肉啊，吓大嚿好正嘅煮得， 即系空肉饭，空肉饭。 我唔记得佢叫咩名，但系嗰嚿嘢系好正嘅煮得。 哦，唔系佢个煮嘅手法其实有啲 台式 客家嘅， 好正啦总之。 不过中美即系台商翻嚟嘅唔应该唔系为咗猪嘅。不过咁最近猪呢样嘢喺香港都唔系喺台湾都好大镬， 香港都大镬啦而家， 香港都已经沦陷啦我谂。但系台湾最近都 都好警戒下呢樣嘢喎，真係。 台灣就要好小心啦，因為佢嗰陣時口蹄病咧，豬肉嗰口蹄病咧就殺咗好多豬，就其實應該差唔多係爭啲可以將台灣呢個喺口蹄病嘅名單裏面除牌噶啦，除名噶啦。咁如果依鑊嘢搞得唔好咧， 又掛翻， 話又掛翻係殺曬，同埋口蹄病好似話都唔知有幾多個 percent 可以醫到，但係非洲豬瘟咧 係 100%死硬嘅。咁所以系殺曬咧，就全個台灣連滷肉飯啊，乜嘢豬腳啊、豬腳凍啊嗰啲咧，全部唔使食啊，冇啦。 不過講翻呢樣咧，最近咪好多新聞講話，而家即係嗰啲旅客入境台灣嘅時候啊，俾人查到幾多咩帶咩肉啊、臘腸啊， 50,000蚊定幾多萬？20萬，50,000蚊。 所以喺呢度咧，即係呼籲。即係大家聽眾啦，如果真係有機會嚟台灣玩或者各樣咧，真係要小心。呢而家捉得好嚴， 係啊， 非常之嚴。所以過關有陣時時間會唔會都長咗？ 近時罐頭都俾你帶，而家罐頭都唔俾你帶。 而家罐頭都唔 係啊， 所以千祈唔好真係嘗試話，我帶臘腸又有真空包裝咁咩？應該 隻狗聞到就算咯。 其實不嬲都唔得噶啦，我 不嬲都唔得嘅。 試過幾年前帶臘腸翻嚟，俾只衰狗聞咗，我都全部充公啦。 係咩？ 我老妈子送俾我噶嘛，荣华呢度好贵，几万俾佢全部睇住 煮饭。我嗰时都唔知我有带过， 柠檬 个个都有带噶啦。我哋其实嗰时冇怀疑，即系后屘嗰镬之后我冇再带。 之前好似讲过话真空包装就好啲嘅， 罐头就可以咯。之前个讲明啊， 腊肠唔系多数真空嘅咩？ 系啊，你街市买臭啊臭嗰啲， 唔系佢荣华嗰啲，佢真系一个包装啊，佢全部珍贵难晒， 但系而家唔系啊，而家只要系猪肉肉类嘅， 咁一定唔得啦。而家 咁你蔬果嗰啲不嬲都唔带得噶啦， 水果由头到尾都唔得噶啦。 不过我有一次俾人捉过嘅，我都觉得好惊讶， 柠檬 嗰时唔系嘛？我喺香港咧，喺机场已经出咗境噶啦，喺嗰度 Starbucks 买咗三文治，咁食咗一半包住佢放低喺个背囊啫，咁啊唔遗意啊带咗落嚟，跟住只狗闻得到。 又系只衰狗啊！ 阿声，睇下你里面有带乜？我冇啊！呢个喺机场买过，呢个应该系检疫过噶啦。佢唔得，只要肉类嘅都唔得，因为里面有火腿。即系我都估唔到咯，已经 即系成不嬲都唔得嘅，只不过最近严查咯。 系，即系，所以呼吁大家真系唔好尝试咯，同埋特别要注意啊，食品嘅嘢而家系好严格，因为即系非洲猪瘟真系好严重，即系大家都唔想。害到台灣，哇！本來又有滷肉飯食，又有嗰啲 即係其實都冇需要帶入嚟，因為全個台灣豬嚟講，有已經係 cover 有90%係自己可以 cover， 即係可以供應自己，可以好少嘅量，譬如美國啊，其他入口嗰啲咩黑毛豬嗰啲咁嘅嘢先入嚟啫。基本上台灣要食嘅正常嘢都會有嘅。 不過其實台灣都入口豬肉都唔少嘅。其实都唔少喎，应该冇咁低喎。 唔系佢 90%， 咁你一般性你唔会攞入口嘅猪嚟做街边卤肉饭噶嘛？即系咁样啫嘛。 我知道啲叉烧系入口唔知巴西嘅，不过冇统计数字我唔知啦，但系都有嘅，都有嘅。唔系，总之即系呼吁大家注意一下呢样嘢咯，真系严重嘅。 系啊， 如果唔系将来嘅卤肉饭啊、抗肉饭咁， 呢件 冇咗。 呢样嘢我谂。即系呢个病咧，起码唔会一两个月或者短时间搞掂嘅， 唔系 可能一两年。 其实已经系好长嘅日子噶啦，因为欧洲嗰边已经沦陷咗噶啦嘛。 系啊，咁样。 系啊，咁跟住而家大陆又沦陷咗，咁啊杀落嚟，可能将来就系香港啦， 系啊， 或者日本、台湾啊、东南亚嗰阵， 日本都好似有啲事发生。 最近有几单咯， 系啊， 最近有几单咯，所以。唔知啊，即系尽量如果有机会食到卤饭就尽量多食啲咯。啊，如果唔系真系，我都系咁话啫，真系有机会。 唔系 喎， 好似有斋做嘅卤饭，你试过？ 哇，斋好远， 好彩我唔中意食卤饭嘅啫。 吓，你唔中意食啊？哇，好中意， 好肥 嘅。 我唔系好中意食猪嘅， 卤肉饭、抗肉饭、猪脚饭嗰啲。 猪脚饭好食啊！ 好正噶， 我中意食牛嘅，我唔系好中意猪。 猪脚面线啊， 系 咯，所以即系大家注意下。 啊！真系唔好带肉类嚟啦，咩腊肠嗰啲啊，唔好即系偷偷攞翻嚟啦。虽然我哋以前都攞过，不过我嗰阵时攞嗰阵，我系唔知嘅。捉嗰镬捉到之后，咪知唔攞得咯。咁我咪咁咪从此冇。几年前噶啦，从此我冇再攞翻嚟啦。因为你啲唔做唔合法嘅嘢噶嘛，唔合法咪唔攞咯。 系明白。 所以 就大家而家咁之前当你唔知啦，听我哋节目知啦，咁唔好攞啲肉类嘢啦，咩牛肉干啦，唔系猪肉干啲都唔得噶。 但其他肉啊得啊，可以牛肉 干，其实肉类都唔得噶，牛肝都唔得噶。咁、okay, 特别系猪肉系比较严重啲啊嘛，咁所以大家注意翻呢、這个问题咯。咁啊，都要保障翻食之外，我台湾做农业噶嘛， 台湾呢度有自给自足嘅嘢，其实已经好好啊。水果又新鲜，肉又正。绝对唔会话咩嗰啲雪藏啊嗰啲， 系咯，即系大家多啲 千年嗰啲， 即系认识嘅朋友又好，嚟台湾就真系要注意一下咯。 系咯，我哋仲有农业啊嘛，我哋喺度，系我哋 忙唔死嘅呢度。 除咗工业之外，仲有农业啊嘛，系咯。咁啊，今集时间系咪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好啦，咁啊，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 好， 拜拜， 拜拜。